我是广告公司的策划，现在在赶一个印广的设计，工作之后觉得很累啊，特别是加班的时候，自己选的工作呗。不过年轻嘛，多干些事儿，也充实自己的生活，也为将来打好基础吧。 身而过，有些慌神，你再回头，他发现我的心不在焉，我却无法解释是谁乱了我生活，该怎么做 是我们拥有。 其实你很幸运，因为他已经住在你心里了。今夜，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这里是夜歌。 But I guess my best wasn't good enough. 'Cause here we are back where we were before. Seems nothing ever changes. We're back to being strangers. Wondering if we ought to stay or head on out the door.But I think my own may have been too much. 'Cause Lord knows we're not getting anywhere. Seems we're always blowing whatever we got going. And it seems at times with all we've got, we haven't got a friend. Just once. 再一次就好。我想再一次对你说，我们都不是好孩子，都做过这样那样对不起感情的事，可是我们依然会说出那句内心真挚的言语，我爱你。我们也会在意外当中期盼对方能够原谅我。来听这首歌，就叫意外的旅客。 突然想起那一年夏季，伤心告别过一个人，眼泪滴进了蜜豆饼。许多年后同样一碗冰，我和我以往的心情，我们最爱的角落里，每次想起不知该笑还是叹息。那宿命不宿命承诺的人在哪里？意外的搭上列车，意外的 thank you.

我是一名护士，今天晚上值夜班，大概有3-4个病人要照看，其中一名病人今天刚刚做完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希望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能健健康康的，那就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最大的心愿。 每次你我相遇，情感都会五体投地。可是我要告诉你，有些秘密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 总在闭上双眼之后， 最爱你，你却不知道有人在想你。 野哥，一个装秘密的盒子。 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我要去把一个秘密吐露到一个地方，我不能直接说，含糊其辞难免会引发某颗心的剧烈跳动，而导致一场悲剧的发生。我决定去找棵树，一棵有洞的树，把心里的秘密吐在里面。 我以为你说我，原来是我自己呼吸的唯一 我以为你爱我，我相信你爱我，但是没有人，没有人证明我没有错。我以为你应照我，我以为你看我，原来只是日夜在我的窗外擦身而过。我等待你陪我，其实你刚来过，你不要理我，爱情会让人不甘寂寞。就在一起好不容易，没伤害自己的勇气，只好相信不要怀疑，错觉比真实还美丽。走在一起好不容易，如果你觉得有问题，只要愿意，我真可以把一段情变成一个人的事。 去和你爱的人相互了解，多给他一些时间吧，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 到底要多少思念， 这里是夜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 Old man sunshine, listen youNever tell me dreams come true. Just try it, and I'll start a riot. Oprah Winfrey, don't you dare ever tell me she will care. I'm certain it's the final curtain. I never want to hear from any cheerful Pollyannas who tell you fateSupplies a mate, it's all bananas. They're writing songs of love, but not for me. A lucky stars above, but not for me. With love to lead the way.More skies of gray than in memory of her kiss. I guess she's not for me. Began so well, but what an end. This is the time a fella needs a friend. The climax of the plot should be a marriage, not that there's no night for me. The memory of her kiss, I guess she's not for me. 不属于我，没错。再过几分钟，时间就不属于我，或者说我们的时间就不属于我了。夜歌又要告一段落，一天真的已经过去了，可是这是怎样的一天呢？好像一切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家还要用那把钥匙，门口那个保安还在不停地自言自语，据说呢是老家女友跟别人跑了以后落下的毛病。我想他不会听夜歌，如果听的话，我想对他说，多保重啊。我是吴卓彤，